第二节翻嚟大飞看天啊，把声言无啊，头先做得好沉啊，好沉即系闷。咁今次讲讲啦，淘宝顺丰节奏快啲，因为我想试唔同形式。淘宝顺丰两个打生打死，大数据问题，哇，真系快喎、啊！决裂，淘宝唔要顺丰，因为咧嗰、那个最主要就系中央云，就系、是、究竟个大数据。同埋个资料库系用边一个嘅数据，你要俾条拎我，人哋揸住你嘅春袋，睇住你点走。顺丰唔肯，因为顺丰系用紧腾讯云呢件事拗唔过，卒之决裂。阿里巴巴大升，股票话讲，淘宝大升，顺丰一日跌咗 1.3%。咁今日大家都要世界末日咁，如果争拗呢件事嘅话呢，顺丰真係有吉事，因为淘宝係佢最大嘅客，呢个众所周知。但係有吉事有归有吉事，而係一个两个咁大嘅企业呢企埋一齐喺度嘅争嘅时候呢，咁卒之逼到呢个国家邮政局出嚟摆平呢件事，慢慢倾。因为呢两个机构而家喺中国都系最有影响力嘅，甚至对于呢一个网购亦都系最有影响力。所以喺呢件事里边，中国政府就要出手啦。欲知后事，请向下回分解。因为我都唔知道，等紧事态嘅发展啦。中国人、英国人、美国佬，你话佢愚蠢又得，聪明又得，即系英国人脱欧啦。文翠珊话：我唔会提前大选嘅，谂谂下超离工党20%，为咗应受性，嗱嗱声乘胜追击就大选。但系你讲嘢唔算数，其实最主要就系嗰、那个。政治人讲嘅嘢就系一个诚信问题，西方国家，中国人唔系，从来讲嘢都唔算数。你睇梁振英就知，唔好讲国家领导人，我唔敢讲嗰啲国家领导人，因为危险。啊，咁咧，文翠珊嚟紧嘅大选牵涉脱欧问题。诚信问题好多都好，工党由20%距离一路追上嚟，到我而家录音嘅时候呢係争3%，3%基本上係一个射程范围以内，随时都可以翻盘。如果工党翻盘，我就真係唔够胆讲点。因为而家欧盟谈判基本上文翠珊话事系基一定系硬着陆㗎喇，硬撼一镬。咁马克尔佢一个柔性嘅人，佢把口话唔好慢慢倾，但实际佢个底线话揸咗就系咁就咁啦，从不改变。同呢啲人好难搵到着数，再加上而家法国选举，马克龙上咗嚟，乱成一气，你都好难攻破佢一点。所以咧，英国佬呢铺嘢卖唔到味，连文翠珊都卖唔到味。即使你赢咗，赢一两个百分点，你以后要做任何嘢。就好艰难㗎喇。所以有陣时呢，聪明反被聪明，究竟係愚蠢定聪明呢？好似美国佬咁，巴黎協议总统话事，佢做小丑戏咁，又握手又成各样嘢啊，做到啊大家都笑好开心，笑咗轮。跟住就自己决定取消巴黎協议，退出。跟住呢就讲到话，喂，环保问题我断个国家同你讲啦。你俾默克尔做咗个好漂亮嘅转身，因为就嚟佢选举啦。佢呢样嘢唔同你揸得硬，佢点选？同埋佢由头到尾所谓铁娘子都假㗎。文翠珊啊，戴卓尔啊，系铁娘子系假㗎。佢哋嘅别动作系假㗎。系表现出嚟铁娘子就好似我咁。把声粗鲁啫，其实我好少讲粗口。真正嘅铁娘子其实就系马克尔。马克尔放低好远嘅身度，但佢揸得好硬。呢个先至系真正嘅马克尔。佢借你特朗普 呢单呢件事一个转身化成佢政治嘅能量。所以你打咗张牌俾默克尔，而你仲系做紧戆居佬，因为亦都造就咗一个中国人。中国政府李克强大喇喇咁，我哋呢就会支持呢个巴黎协议，我哋会做，跟住欧盟话大受欢迎，因为呢你呢就是全世界嘅排放国第一，咁我哋而家傾。你令到中国佬喺国际舞台嗰度可以有位就，而你呢由一个放弃嘅态度变成咗一个孤立嘅事实，因为喺国际事务嘅时候呢你冇咗话语权。从来你美国都是大哥，而家你变咗契弟，你收缩紧自己系冇办法嘅。但系咧，好多嘢类比嘅啫。点为之类比呢？特朗普上次我都讲啦，佢实际系中国人嚟嘅。点解咁讲咧？佢做紧啲嘢同中国人系完全一样，同中国政府一样。追求 GDP， 点解咁讲呢？因为佢最后尾就係石油商、煤矿工人做重工业做呢一类型嘅嘢，係大排放废气嘅地球暖化嘅凶手。但係为咗保住呢啲人嘅就业，为咗令到呢啲人支持佢嘅人仲有饭开，赚到更加大嘅钱，追逐一个更大嘅 GDP， 然后去放弃咗应有之义、普世价值，同埋放弃咗佢自己个霸主地位，喺度收缩紧，就是、保障而家呢啲人。但系呢啲人迟早都会被淘汰，因为已经高新科技、高能源，但系用人手系呢啲多啊。点解话佢系中国人？因为中国都做紧呢啲嘢。全世界都投向呢个高科技洁净能源嘅时候，你为咗保住人民唔失业，创造 GDP 维稳，你只可以继续做你哋嘅重工业，制造雾霾，因为养到人。我曾经做节目讲过，中国佬最惊唔系特朗普，最惊系郭台铭。因为郭台铭切切实实喺大陆，即系唔好话啦，郭台铭个代名词啦，台商、广达啊、鸿海呢啲啊，成条生产线啊，有六七成以上系喺中国生产，正式或间接养咗一千万人。如果呢啲人撤出中国，虽然话一鸡死一鸡鸣，但系真系有过千万人会失业。而呢过千万人能够养到几多人，有另外一件事，老豆老母个仔翻学。所以郭台铭先至系而家全球增值嘅机会，因为除咗 GDP 之外，佢令到人系有工作，因为人工智能开发得咁紧要，洁净能源、网上嘅玩具都冇制造噶咯。点解啊？而家买俾个细路仔，俾部 iPhone 佢咪得咯？几岁大家要玩噶啦嘛？咩都冇噶啦。以前嗰啲玩具厂啊，做玩具做乜 Q 玩具啊，全部喺网上㗎嘛。係咪啊，呢啲人手密集嘅行业会式微，所以先至有高铁啊、重工业啊、卖煤啊、石油行业啊、开采乜乜乜乜啊、中国啊呢啲啊。因为呢啲养到人啊，你有 GDP 冇用啊，因为最重要就係养人，你养到人你个社会就稳。特朗普做嘅嘢同我哋中国国家领导人做嘅嘢系完全一样啊！但系你话佢聪明定笨白，我唔敢讲，因为中国人李克强、习近平借呢只你退出，佢就已经行咗上去，而欧盟大受欢迎。虽然同欧盟好多嘢貌合神离，但系最主要。在互相需要依靠的时候，他两个就互相依存了，而放弃了美国佬你。他都造成了很多伤害的，因为迪士尼的 CEO 啊金融时报的人啊，有些石油商啊，美孚石油啊，很多的人啊，甚至大的商家三个，即是最重要三个 地方啦、州份啦、啊、公開支持啦、啊、又話唔會脱離呢個巴黎協議，佢哋各有各做，你政府唔做，我嚟做啊。咁即係話對一啲熱明白呢件事嘅人，佢哋知道巴黎協議幾咁重要，同埋佢知道改善全球嘅暖化問題係幾咁重要，所以佢哋做。特朗普，我唔夠膽講佢能唔能夠做完今季，因為唔知係咪啊？但係只要佢其中一個稅項改革佢搞唔掂，我相信佢都會唔喺度，因為而家反台反到咁，因為佢始終都係美國，唔係香港，民望極低，梁振英、林鄭月娥呢啲依然可以留低。習近平相對喺中國嘅主席、國家主席，佢民望高嘅，一個以打貪為旗號，雖然佢唔係真打貪，係假打貪。如果真打貪，第一個拉咗黃奇山。但系佢假打贪都好啦，市民个心舒服，你头用打贪嘅旗号，市民舒服，变咗大家咪愿意配合你习近平咯。等你习近平攞到更加多嘅政治本钱，去做一啲嘢，而特朗普唔会做得成功，因为已经去到呢个地步嘅时候，只要你再行错一步，全部要翻落嚟。因为即使你为嗰啲重工业、能源工業嗰啲人爭取佢哋嘅利益，今日其中一間油公司已經公開反對你，話佢哋唔會放棄潔淨能源呢一樣嘢。所以呢，人係要有良心，人係要有一個自知同自制同埋做任何嘢嘅軟件。當全世界向前走嘅時候，你仲留戀緊一啲傳統企業是没有市场的，即是很多人呢还留恋香港呢，以前呢光辉的岁月啊，怎样怎样啊，好像物流行业啊，四大支柱啊，大陆港都珠三角都没有厂啊，还做什么 Q 货柜车啊，成日讲如何如何留恋返，我见到很多老司机都是这样的，走来见工，返咗工几日，哎呀好辛苦，我唔适应，我都系揸返大陆车啦。咁大陆车已经系熄微㗎啦嘛，中港车。但佢哋仲留恋緊。觉得咁先就係啱，今日唔淘汰你息微嘅行业无可取代嘅时候，你不可逆转，你就要放弃㗎喇。特朗普就做緊一回咁嘅事。中国佬俾佢高明，因为中国佬俾佢打两手准备，不停向高科技发展，而亦都能够令当佢未能够养足咁多人嘅时候，即係要拆习近平鞋，佢就依然为冒世界嘅大不韪，制造最大嘅污染空气雾霾，卫星喺上高睇到嘅。但系佢唔可以放弃，因为一放弃，有几千万人失业系搞唔掂嘅，因为高新科技系不能够去养到呢啲人嘅。所以佢而家谋紧出路，佢打紧两手牌。但系呢一个特朗普，佢走翻回头路，系佢自己戆居嘅啫。你个龙头唔喺嗰度，你走返喺嗰度冇意思。做人向前看，向前看，商人自觉就係欠一啲呢啲咁嘅眼光。因为佢做买卖嘅啫。商人係做买卖，而唔係做实业，唔係有个愿景。所以佢做啲嘢全部好短视。今日做咗咁，听日咁，係咁。佢唔知道前面有一个更加大嚿嘅即是做生意，更大家大嚿嘅商机啊，更加大嚿嘅钱等緊佢。治理一个国家都系你要做一个政策系可以延续几十年，去令到你个国家改变晒，由制度由你嘅政策开始，令到所有人跟你个政策走，而得到大家应该得到嘅嘢。潮流高新科技，洁净能源，地球环保问题不可逆转。特朗普始终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，捧得他太高了。反而习近平重要高明，在要放低身段的时候，他真的放低了。你要你特朗普你过来，叫他过来，他即刻去翻转头啊，按北韩，跟着放低身段。但是特朗普真的一点都不够班， 佢答应你做任何嘢，但实际依然顾我习近平，从来冇理过你。但系个姿态、口头去讲，等大家个面子落到台，开始学精咗。所以咧，英国佬聪明定蠢，我唔够讲，唔够胆讲。中国人喺呢啲事件上、国际事务上开始能够有地位，入到个角色。佢嘅影响力会更加大，所以曾经美国有个预言家话，未来几十年系中国佬话事，淘汰美国都可能系，因为中国人最叻就系打两手牌，攻就佢赢，字就你输。你睇下，全部语言艺术啦、呃人啦，各样嘢全部做到十足十，但系中国人就受呢一套。明明我闹紧你日本仔都啦，听日我就去日本仔买嘢。是咪啊？所以呢，点解要叫美国佬？剛才我个标题系中国人、英国人、美国佬。你嗰阵老味啊，即系特朗普嗰阵老味啊，真系挥发晒出嚟。老嘅意思即系呢，做嘢冇考虑啊，求求其其啊，就系呢啲叫做麻甩佬嘛，系咪啊？所以佢系美国佬，英国人同中国人，中国人。口讲一套做嘅一套，底面两套，英国人都系，但英国人要扮生士，佢要扮得更加好，阴啲阴啲嚟做。美国佬喺我哋心目中不嬲都比较蠢，打美国佬嘅人都知系天真嘅，即系同阿中恩同系一样，佢相当天真，美国人天真，所以先有特朗普有机会。所以呢一节啦，我唔知讲到几多㗎，就讲到呢一度啦。希望大家呢真係做任何嘢諗一諗，前面有好远大嘅嘢。老萧佢而家就开始撤退啦，睇听节目都知道係一个遗憾嚟嘅。但我今日呢，我开会嘅时候呢，有啲嘢牵涉老萧。有个人呢同我讲老萧嗰个做法呢，是我深表认同，即是有些东西他的强大，他的智慧呢是我们还未做得到，这个是事实。但是骂他屌他依然是要屌的，叻不用屌啊，阿 Ben 说的叻、不用屌啊，啱啱啊，我们这些相对蠢。所以呢讲到这里啦，因为还有少少时间，我想讲下网台啦。好多人都做网台，其实网台呢个词呢系旧式㗎喇，而家冇网台，只有 YouTuber。网台系一个老式嘅嘢，聚一啲人喺度录音，呢、这个 Facebook 直播系咪呀，咩直播跟住摆片，边度諗边度諗，一部手机乜都做晒喇，系咪呀，唔使让咁多人，又要有推咪，又要有台长，又要做呢，又要做啦，企定定。但是做 YouTuber 是要讲个议题爆不爆，订阅几多，惯性收视几多，人的创新能力有几多，后来都会化成一个团队。因为你一个人除了打机之外，一打机讲你个人功夫，人家看你怎么死，讲到这么冷静，屌你老母臭，这版都打不过，人家就在那里嘘你嘛，看你因为嘘你，不是你打得叻嘛，这个才是事实来的。所以呢有啲人笑大匪咁，你咁㗎，咁我係个讲啫，网台一个老式嘅。我哋想办法突破呢、一个，我哋唔会众筹，我哋唔会摊大手板成，我唔想做一个载体，我甚至我唔想卖嘢。因为呢网台其实即係等于我想做 YouTube 里面嘅小 YouTube, 淘宝里面嘅小淘宝。我想做一个载体，而唔系要靠买卖嘢搵钱。虽然而家我都买嘢，系其实流于下乘㗎啦。但系呢因为急于搵钱去填呢，即系起码冇流血不止啦，有啲收入呢，所以逼不得已。但喺我心目中，我系要做淘宝嘅，在淘宝里面嘅淘宝， Facebook 里面嘅 Facebook,YouTube 里面嘅 YouTube。我希望我做到，所以我想的想法 同好多人有好大嘅出入，但係我知道我自己条路定咗落嚟，能力不及，可能做唔到嘅时候，就唯有就返屋企早啲瞓陪老婆，等我老婆开心啲，起码个个月呢都有两三皮俾佢，好过贴咗落嚟呢度。咁但係呢，我觉得我有能力嘅，仲有能力可以行多段。未来两个月网台，我哋呢个网台会有好大嘅转变。我希望我走得更加远。所以呢，如果呢大家有兴趣嘅话，6月13号开始晚上嘅7点至9点上嚟网台，我哋呢个频道星期二得到，我哋去睇一睇，听下你嘅意见，唔好净我讲。唔好成日话哎呀你讲晒啦，我都唔想讲晒㗎。咁有啲上嚟做节目拉我做节目嗰啲，佢讲讲下佢唔知佢讲乜，我系咪要加把口呢？你估真系好鍾意做节目咩？我真系每一次做节目我就死㗎啦，好似今日做节目。我其实唔知想讲乜，即系又唔知讲咗喺边度啦，大佬。呢次讲到呢度，拜拜。